喂，好啦，第一節老蛇毒女又翻嚟啦，喂，有物， 我系奶昔， 我系小咪。 喂，今日有个特别嘉宾啊，自己讲下嘢先。 系啊，我系强国新环四阿八旗啊， 系啊， 因为 crossover 呢个老蛇毒女， 好惊咯，今日我 真系 好 惊。其实我已经仰慕咗你好耐。 唔好仰慕，唔好仰慕啊！我都好惊。 唔係啩？ 一嚟就表白啊！奶昔一嚟就表白。 唔係有咗成啲嘢咧，即係咧正嘢，梗係快啲咩噶啦，表白噶啦。 即係你覺得佢係正嘢嚟噶？ 梗係啦。你睇佢啲佢啲。 就等我形容下八旗兄個樣啊！即係呢個。 好慘咯。 官仔骨骨啊，一睇就知係有錢人啊嗰啲啦， 一睇又知俾個老細折磨到不似人形啊嗰啲， 正啊， 又打得啊，跑得又快啊， 我咁都叫打得， 喂阿馬雲都話打得， 係咪先？ 馬雲都話打， 我今次好緊張啊！即係我不嬲咧都講好多啲敏感嘢嘅，但係唔係依種敏感嘢啊嘛。 放心啦，今集一定會更敏感啦！一聽八旗兄個鼻就知道佢勁啦。 我有提嘅咩？ 梗係啦，你唔知道男性嘅性器官其實個鼻就可以睇得出佢係勁定勁。 係嘅咩？喂，多謝支持，支持。 因為大家唔好同我爭啊 ！Sorry， 我已經表白咗，咁佢射青成檸檬啦已經。 其實咧，男仔咧個鼻咧，因為咧會反映到佢嗰個海綿體啊，因為 咩叫海綿體？ 海綿寶寶啊，出 海綿寶寶啊，海綿體咧就係陰莖裏邊嘅組織。咁如果一個人咧出世嘅時候咧，海綿體旺盛咧，咁個鼻咧，因為鼻裏邊都係海綿體嘅。咁如果鼻高或者鼻長咧，咁其實海綿體都多嘅。 係啦，即刻望下 Elba 先。 唔係我好少嘅， 即係我覺得咧，我要同我嗰另外兩個拍檔阿 Win 同 MJ 佢兩個冇嚟啊，即係反應下。即係人哋嘅節目幾學術性，我哋咩做咩？ 我哋呢啲節目都有博士 Elba 噶，我哋自己分析上面咧靠曬佢， 我哋姓博士。 再出聲。 好犀利，真係。 喂，好啦，今日我哋個題目係好多個英文字喎，你噏一噏先，阿賴昔。 係啦，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講 group sex， FWB， 跟住咧同埋呢個 door P， 咁啊同埋 SP， 咁啊好多英文字喎，係嘛？但係全部都係圍繞住 sex 嘅。 唔係你要解釋下，你解釋下先。 OK， 咁咧咩叫做FWB 咧？咁咧就其實就意思係 即係保險嚟嘅。 啊，一定 係啦！嗰啲咩環球咩基金組合嗰啲係嘛？ 係啊，跟住其實就係話你同朋友做愛嘅咩嘅簡易啦。其實我都唔鬼知啊，不過都係個 網友話。女朋友，女朋友 ，friend with benefits 啊！ 哎，啱啊，係呢個啊 ，friend with 乜嘢話 ？Friend with benefits 咯 ，benefits 哦，即係大家都有。mutual benefits 係啦，咁即係同你頭先講嘅有啲拉楞，即係啲基金咧都係 benefit， 我好中意係嘛？ 依家啲人成日講啊，要有著數嘅啲做 friend 都要有互相利用嘅價值噶嘛，啲九十後 我價值就同性有關嘅原來。好嘅，咁第二個就 SP 應該好多都知啦，即係性伴侶啦咁樣咁啊。跟住另外就係多 P 啦，多 P 就更加明白啦。咁啊 ，Elba 都應該試過係咪？同多對多個人一起做愛啦，咁啊超過一個人啊兩三個都有， 你乜證咗啦？真係冇， 唔係我冇經驗喎， 唔係一個 扮曬老我喺度諗緊有冇咧，真係好似冇。 嗱，你要諗下有冇，即係曾經有， 唔係因為我曾經即我唔反，我即係我唔反駁，係可能我飲醉咗酒，我唔知 幻想 啦，係啊，都話噶啦， 又或者係可能嗰次我係發夢。 OK， 咁啊，第二，哇！你發夢諗呢啲咁嘅嘢啊，真係估唔到，真係好鹹濕啊！ 嚇，男人正常， 唔係我都覺得正常，係 咯，係咪 ？OK， 咁就係 group sex 啦，咁啊，即係 group sex 唔使解釋啦，係嘛 ？group sex 羣交 係啦，羣交啦，咁啊，就係全部都係圍繞住 sex 嘅。咁點解我突然之間都想 有冇試過先？你其實？ 你話我有冇試過頭先以上咁多種啊？ 有人鬧過你 SP 啦，你之前講過。 哦，係啦，有人鬧過 SP 啦，咁我係冇做到噶。其實都心鬱鬱噶啦，不過都算。 即係個靚仔嚟。 心動不如行動啊！ 有心動冇行動，我驚啲染病大佬。咁另外你話呢個，我之前都問我哋講下點解會有呢段嘢先啦。咁啊就話説咧，咁啊我開直播啦，咁啊有個男網友啦，咁啊就問我，喂，其實咧你對呢一方面嘅性咧有啲咩睇法咧？ 即係你想喺而家節目嗰度答佢嘅，其實 係啦，其實我就 即係交友 apps 嗰度問，跟住咧喺節目嗰度答。嗱，你哋睇我咧，嗱你哋睇我節目啦，就答到你啦，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啊，跟住我就想講咧，我就問佢話。 喂，其實你話頭先嗰個，你話嗰個咩話 打斷你少少先，打斷你少少先。白奇兄，嗱， 好緊張啊，咋 咁緊張？你都見到啦，我哋要靠呢啲方法嚟到吸引多啲嘅聽眾啦，真係好慘。 唔係吸引到 OK 啊，我哋流失緊 嘅。你知唔知我啊？你知唔知我啊？咩你？ 所以咪話下集揾你哋做嘉賓咯。 好啊，請埋我啊！ 哇！好嗲啊，嗲你啊！ 真係，我依家好緊張啊！我都係嗰句，我未做過咁緊張嘅節目㗎。 唔使驚喎， 姐姐姐姐會照佢咯，姐姐會 dab 咗你。 我平時好感，我覺得自己係強過新環子入邊好感言㗎。 即係強人係嘛？ 我都話正面奶先有威力嘅。 唔係，我想問有時男仔咧，有啲女仔中意嗲下佢咧，佢哋又覺得暖曬啦嘛，係咪咁樣？ 我依家我塊面係紅。 係咪其實我唔知，我唔係塊面紅，但係我其他地方都紅緊。 唔係同埋嗰啲 topic， 我有少少即係嗱，即係我係一個強迫生患者啦。咁雖然我係一個強迫生患者，但係頭先講嗰啲我係冇乜點經歷過㗎。 因為聽聞咧嗱 你聽邊個講啊？ 內地嘅官場咧就通常都做呢啲嘢嘅。 我都聽講過，但係我唔係官場啊。 係咩？你冇參與飯局咩？ 你無論應酬， 我冇咁勁啊，做官嚟啊嗰啲。 你無論應酬或者嗰啲有錢佬啊，或者你啲客啊，有時都可能都會興興地就揾你去玩下咁樣噶嘛， 試試試 冇 嘅， 啲客 睇得 咪 啲質素， 唔係即係 唔係我接受唔到啊！我講堅噶，即嗱，我最接受唔到頭先嗰幾樣咧，嗰個叫咩 F F 乜鬼 F 乜鬼 F F W B， 係真係複雜科類大嘅，即係呢樣我真係覺得咧會冇 friend 做咗，我覺得係唔會嘅。 其實我都問佢話：喂，點樣為之跟 friend 做愛啊？我話你嗰種 friend 係可能係你以前 嘅。其實有先後次序嘅，你可以想同佢做呢三隻字，所以先同佢做 friend 亦都得。 又或者 但係我覺得佢嘅 definition 就係本身嗰個人係 friend 嚟，即係喺我嘅心目中係 friend 嚟嘅。跟住你無端端同佢 咁啊死啦！因為我同都算係 friend 咁啊，即係 冇見過你㗎，係咪先？我從來冇見過你㗎。即係我形容一下今日啊點解阿白奇兄咧會紅到面曬咧？我哋要形容一下奶色今日衣著嘅。咁咧就佢個今日嘅衣著都幾足㗎，係啦。 梗係啦，知道白奇兄嚟做嘉賓啊嘛，跟住 set 到 我個衣著都好足目地著恤衫同西褲。 咪就係 心跳有冇 心跳 啊？心跳係 我手都震緊啦，依家我嚟 出緊汗啊！ 咁跟住就話哦，呢個 friend 代唔代表話其實係以前嘅 ex 啊？咁你知啦，以前嘅 ex 噶啦， 都算嘅應該， 係咪啊？ 應該都 算。咁我所有接受到喎，如果同以前嘅 ex， 其實我係收過呢三個字嘅，但係嗰啲係喺交友 app 度，佢就直接問呢啲嘢啦。 但我覺得咧，嗰個戲劇衝突就唔係一個 ex 嚟 ，ex 係冇一個戲劇衝突。 咁啊 係嘅，嗰個戲劇衝突講緊真係一個 friend，OK，、okay? 一個 just 一個 friend，、即係跟住佢哋喺度搞嘢。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我係接受唔到咁啫。 我接受唔到，其實我真係呢、 即係我不嬲，我可能我拍住你膊頭，我當你兄弟喎，咁你唔會同你兄弟。 即係唔係我同一個 friend 嘅時候，我冇可能搞佢，因為真係搞唔落啊！你明唔明啊？ 得啦，我俾人嫌棄不嬲嘅。 所以我覺得呢個 friend with benefits。即係我又唔可以否認係真係 benefits， 但係我唔想 enjoy 嘅 benefits。 係因為你大把啊嘛，你大把貨啊嘛，有好多女啊。 即係我覺得朋友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會破壞 女性 朋友之間嘅關係。 我真係覺得如果你即係先接咗咧，即係牽涉性呢樣嘢咧，即係爭少少，即係你譬如你 就唔好同友情。係 咯，你配合得好就 OK 啫，配合都唔 我即係要配合都好 OK 嘅，你明白？你明白？奶色覺得 好難配合㗎，即係通常咧，通常都會出事嘅。即係例如乜嘢咧？即係好多戲都有拍啊。N 年前咧，阿黎明同張曼玉做一套《甜蜜蜜》咧，係啊，係啊，即係佢開頭都係朋友，跟住無端端搞嘢，咁跟住你後屘最後翻唔到轉頭㗎。 系， 系啊，即系最后都系，即系发展一个好多 好奇怪嘅喎。嗱，所有男女朋友啊，即系嗰种拍拖咧，都系从朋友开始嘅喎。即系可能其实佢哋冇谂过一齐拍拖、结婚、生仔，可能就因为互相了解，可能突然间有一个位置你哋触动，即系触动到啦，触电啦，咁就搞咗嘢咯。搞咗嘢之后就唔知点，自然就唔知点会中意咗佢。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女仔难啲嘅，男仔都可以分得好清嘅。 是 男仔特別可以分得好清，即係話嗱呢個咧，我個 friend， 但我同佢搞過嘢啫。女仔咧就好多時咧就係話，除非大家都有伴侶，大家都唔可以爆出嚟，咁大家都有個痛腳俾人揸住咧，咁就可能得，呢可以平衡到。但如果唔係咧，個女突然間譬如失戀或者咩成咧，佢又覺得，你好似特別靚仔啊咁樣。 同埋咧，頭先阿奶色講嗰樣嘢咧。 已經即係去到後面已經變咗男女朋友。係啦，即係頭先講嘅其實有少少一種 SP 嘅關係嘅，只不過嗰個 SP 係你個 friend。 系啦， 即系咧，我识佢卅廿年嘅 friend， 跟住无端端我觉得唔同，你 S P 系直情系性伴侣啊嘛，即系可以完全冇任何感情，但系 系啦，即系所以个变相版咯，即系个变相版嗱，即系所以佢都系分两类噶。S P 咧就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冇感情嘅，但另一边咧，我有一个友情喺度咧，嗰种就叫做 friend with benefits 系啦，所以咧，点解我更加我如果我接受唔到呢个叫做 F with 乜 F？ 系 更加接受唔到 SP 嘅，因为 S 系冇感情，纯粹系斋性需要啫嘛。咁啊，我 friend 都唔会得嘅时候，咁我点会无啦啦揾一个三唔识七，净系有性需要嘅人一齐做呢样嘢？所以其实我都接受唔到 SP 嘅。 特别嘅情况系可以嘅， 例如咧， 例如就系、是情人节当晚咧，好多女仔咧同男朋友嗌交，咁跟住咧就会求其揾个男人上床嘅。 呢個飲醉酒情況之下先會啊？ 係咩？你好似有啲痛苦嘅經歷。 唔係我睇戲，唔係啊！我睇戲，我睇戲學翻嚟嗰套野獸嗰套叫做咩兄弟？ 唔好揀諗出嚟啦！ 兄弟刑警啊，就係咩 做咁嘅戲 啊？有。 冇吹水喎！你啱啱作噶？ 唔係，黃宗澤同埋嗰個咩金剛啊？ 我你唔好睇，成日睇 TV， 我成日奉勸啲聽眾唔好成日睇 TVB 啲劇。 睇壞腦啊！ 咁 TVB 噶？ 咁唔係 TVB， 我唔係 TVB 嘅。 TVB 不過都係 TVB 嗰扎人啦。好老實，佢呢、這個佢呢、這個觀點咧，有少少理據嘅，就係、是、話我報復，報復就可以啦。女人咧特別報復咧，係特別係可以嘅。 唔係呢啲要問女性啊，真係男性係枕住會報復嘅，因為男性係即係就算個女朋友冇得罪你都會報復嘅，我覺得。 但係女仔點樣會做阿奶色講嗰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佢要報復，即係真係可以，我就算平時接受唔到啊，我都可能。 其實我坦白講咧，我識一啲朋友嗱，當然唔係白旗啦，咁咧就係 咁 咧真係會即女仔嚟嘅，咁女白旗好明顯唔係女仔啊，咁、 okay. 就真係會揾 SP 嘅，真係我有識過嘅，咁佢背後個心路歷程咧，就純粹真係為 sex 而 sex 嘅啫。 喂，你啲朋友唔得啊，咁唔自愛嘅。 唔係，我哋做呢個節目咧，即係我係個嘉賓，我唔應該批評嘅節目。做咗節目唔應該太多道德嘅判斷。 點同你講？想俾你知啊？ 點解 我傾偈咯？即係純粹我同佢好 friend 啊嘛。 唔 係 咁，即係話佢同你講到會唔會想？ 唔關我事嘅。佢對我完全零興趣嘅。係。佢對零興趣。 有啲位同你，喂，呢啲咁 secret 嘅都同你傾。 唔係，真係識咗好多年啲兄弟嚟。 因為咧，就似係咩 Y 人同你嘅咁樣啦。 哦，原來是這樣，其實同 Y 人都不好熟的。 但你私底下都會講很多你自己的以前那些 東西嘛。那當然啦，我們都是女人來的嘛，沒當他男人喎。 咁係啦，即係我不是當他男人來咯。咁你跟住 Y 人， 咁都幾唔開心。 咁佢揾都唔揾你啦，都 係。咁佢揾嘅條件係咩？ 冇條件嘅咪。 都唔揾你又冇條件 咁係咪？ 啱 feel 咯，啱 feel 咯。冇理由嘅喎，應該。同你啲有 feel 先會同你傾 㗎，唔係啊朋友，我識過啲嗰啲廿幾年嘅朋友。 我唔係佢嘅 friend 啦，又冇嗰啲 feel 嘅。 佢見住我嗰陣時，即係佢同埋佢目睹過我曾經梳一啲杜拉格斯頭，就係就即係話啲郭富城頭啦，以前嗰啲。 跟住變身定未變身？ 跟住塌曬落嚟嗰陣時嗰啲樣咧，已經冇曬幻想 嘅嘛。即係有陰影佢。 係直情係陰影啦，極大陰影。所以即係好多時其實佢哋係。佢嘅心路歷程咧，就純粹為，即係佢兩樣嘢，心靈上咧就佢都係寂寞嘅，咁想揾人陪下嘅啫。肉體上咧，咁你即係我唔係女仔啊，咁但係佢就同我講話， 即係要人滿足， 女人都有需要㗎。 其實你 即 係經常都要，經常都會心靈寂寞。 佢有冇男朋友嘅？但係。 佢嗰陣時冇嘅， 哦，冇男朋友先揾 SP， 有咗男朋友應該又唔會再揾啦，係嘛？ 係啦，即係我暫時未識一個人係有男朋友而揾 SP 嘅，我未識。 咁如果真係有嘅話，咁我諗佢條仔真係好唔掂當啊，真係。 又或者佢個人好唔掂當啦，係啊，即 係。又或者好似我對上次阿小咪嘅男朋友啊嘛，係嘛？小咪嘅男朋友勁快咯，咁啊完 幾分鐘的故事。 是三分鐘 咋？三分鐘計 埋 前戲， 因為咧，我都曾經識過咧 ，friend with benefit， 我都識過嘅。但係佢 band 好似頭先阿賴色咁講啦，佢 band band 下變咗夫婦 啦，變 咗 夫婦 ，band band 下，開頭係 benefit 嘅。 咁講開其實好正常，即係呢個階段好正常啦。反而你要持續好耐咧 ，friend with benefit 其實持續好耐係唔正常的。 即其實我覺得都是一次，即所謂持續，我即係我嘅觀念底下一次兩次字嘅啫。 係咯，我覺得都係啲俾啲男仔同埋啲女仔啲藉口，即係都係，所以我係成我大網友我係接受唔到呢、這個呢一樣嘢嘅 ，S 個都唔 OK。咁我會講下呢個群交同埋呢一個叫做多 P 啦。 我哋要下節先講啦，而家冇 時間啦， 15分鐘 啦，搶曬啲時間啦， 下 節再講 下，係 啦。